北京时间15点整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接到康熙10月26日4时入京的诏谕，留守北京的尚书房大臣佟国维绷得快要断了的心弦略觉舒张，立即咨会6部尚书侍郎到他的铁狮子胡同的府邸会议，当面安排接驾事宜，命户部、刑部将所有积案、处置情形叠成文书，写出劫掠以备皇帝查考，命礼部栾仪司筹措迎驾一柱，兵部则会同步军统领衙门、顺天府和郎审派来的参将商定交割官房。郎审的兵不进京畿，以防引起人心更加动荡。佟国维思虑周详，胸有成竹，足足说了大半天。这些官员早已经知道承德出了大事儿，但太子究竟犯了多大的罪，与自己有多大的干连，却都揣猜不来，一个个怀着鬼胎想询问佟国维。但这位佟中堂侃侃而言，长篇大论，说得不着痛痒，大家不禁都有些发急。佟国维见众人巴巴地瞧自己，回笑道： 诸位老兄，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，但只眼下我同你们一样并不知情。为臣子讲究忠心事主，想那么多做什么，你们各安其分就是。我跟了皇上几十年，什么事没见过，万岁几时也不曾加罪过忠臣，要存着异样的心思。你想你和哪个阿哥走得近乎，他想他和哪个爷有杯水之交，反倒要遭罪的，这叫自作孽。安生办差乃是天经地义的自权之策。说罢端茶送客，众人叼着这漫无边际的官话越发不得要领， 只得各自泱泱的散。洪国维训教别人一番道理堂皇，其实多天以来最急的就是他自己。印堂几乎每日一信，热河那边一动一静他全都了如指掌，他自己也面临抉择关头。佟国维是康熙皇帝生母佟佳氏的堂弟，正牌子宗室寻妻，煌煌的国舅啊。但佟佳氏康熙三年就轰了，人去茶凉，加之他是明珠一派，索额图把持朝政，硬是20多年没让佟家的人沾上上书房的边儿。康熙皇帝征噶尔丹、乌兰布通一战，索额图借刀杀人，把佟国维的长兄佟国刚派往绝地，被乱箭射得刺猬也是一命呜呼，两家仇恨越结越深。有这么一层过节，他进上书房处处对太子加了提防小心。如今胤禛出事，他原是欢喜不尽的，但接着大阿哥也出了事，刚刚松和一点的精神又拉得绷紧。还有印堂信中的话说，胤禛虽已无权，太子之事尚存，圣眷意似未尽，更引起他警觉。宦海沉浮，翻云覆雨，变幻莫测，就胤禛也不是个好惹的角色，因此到底该怎么办他也拿不定主意。佟国维在书房正搜索枯肠想主意呢，却见管家进来禀道：中堂，龙二爷来了。这龙二爷是佟国刚的儿子龙科多，时常来府走动，原是顺天府的同知，因牵连到张五哥一案闲居在家。佟国维此刻心烦意乱，哪里还愿见这个倒霉蛋儿？因没好气地说道： 哎呀，就说我歇下了，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见吧。他要来打抽风，你瞧着布局拿笔银子给他点就是了。 其实龙科多已经进院了，这个五短身材的中年汉子40多岁，紫堂脸上腮边两处刀伤闪着黑红的光，那是随驾西征留下的战创。此人早已官居都统，罢了官又起复，当了同知又遭事，一再搓跌潦倒，满想着有这么个权倾朝野的叔叔，一步一步还能熬出来。但佟家的人一个一个早都飞黄腾达了，不知为什么就是轮不到他。他站在廊下听见佟国维的话，气得浑身冰凉，几乎坠下泪来，又强压了下去，只装没听见，一脚跨进书房笑道： 六叔，身子骨结实啊。 老二啊。 佟国维料想他听到自己的话了，不禁红晕上脸，将手一让： 哎呀，我乏得身上生疼，刚想歪一会儿你就来了，缺什么跟下头说一声就是了，何必一定要见我呢？ 龙科多一肚皮不自在，见他这么瞧不起自己，一发不受用，压了又压，终究忍不住，一摆袍子对面坐了，冷冷地说道： 看来我这丧门星着实叫六叔验证了。前年候补郎中时借了300银子，六叔惦记着了。恰恰相反，今儿啊我连本带利都给您老人家拿来了。 说罢从靴叶子里抽出1张500两的龙头银票递了过去。佟国维被他噎得一怔，忙说： 哎呀，贤侄啊，你不要错怪我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心里烦， 说给你也不信。你不能这么寒碜你叔叔啊。 隆科多的500两银子是刚从户部借来打饥荒的，见佟国维说的诚挚，旧腿搓绳收起来了，正色地说道：既这么说，侄儿领情了。听说太子爷坏了事，我看您坐定了上书房头把交椅，我是想请六叔帮我说说起父的事。六叔，凭良心说，您瞧瞧，我一道西征出来的，有谁跟我一样？连马大炮都是起居八座的将军了。佟国维一听就上了火了，这时分竟来找我要官儿。但他宰相城府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，略一沉吟，缓缓说道： 论资格，你当兵部尚书也蛮够，西征回来就放你副将，你不要冠纱帽，私自从乌里雅苏台回来，谁比得了你？ 隆科多冷笑了一声：哼，六叔这么看吧，看来倒是侄儿不识抬举了。乌里雅苏台那个鬼不生蛋的戈壁滩，除了发配充军、犯官、降调赎罪，谁肯在那儿做领兵管带呀？我能回来算我识时务，没有学我的前任副将出去巡哨，叫流沙给活埋了。 佟国维听着这话，有疑自己故意整治的意思，咽了口气： 哎呀，老二啊，你听我劝，如今北京城乌龟翻坛，太子怎么样怎么样，大阿哥、十三阿哥如何如何，谣言满天飞，还不知朝局往哪个去向走呢。早已有人说我什么同伴朝，吴三桂选官叫西选，我选的又叫同选，你听听，这是什么好话吗？这时分再选你出来，你还带着罪，有什么好处啊？ 太子垮了，只有与你有利的，你怕什么呀？如今是四爷的日子不好过， 可大千岁也倒了，看其来世，事情比太子还大，这里头的事瞒不住你，说句难听的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啊。 隆科多一笑：哈，原来六叔为这烦恼啊。三爷八爷还在吗？ 新太子跑不了他们里头一个，他们还得指望你保驾呢。 佟国维大吃了一惊，许久没说话。隆科多随便一句话，对他来说便如醍醐灌顶。八爷、三爷与自己虽说没有与大阿哥那么近，却也亲密，为什么就只想到自己难处期间，就想不到别人更有求于自己呢？真是当局者迷呀。想着，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刚要说话，门上厮昏的家丁进来报说：大学士王煞求见中堂爷。 这样，你先回去。 佟国维笑着起身： 我老了，指望着你们后辈的事多着呢，好自为之。请王大人进来。 说罢便迎出滴水檐下。 隆科多忙辞出来，站在玉兰树下等着王善进了书房，才匆匆离去。佟国维请王善坐了，从家人手里接过茶，亲手敬上，满脸堆起笑来： 好翁啊，早就说到府上拜望你的，就是事多缠身， 只好打发人勤问候着点儿。圣上几次朱批都问着你，我都转过去了，可曾见着了？啊，照应不到处，好翁多体谅着点儿，就算体恤我了。 王善一脸倦容，干咳了一声。 我老天拔地，死都死得着的人了，圣恩如此高厚，越发愧地无门呐。如今谣言越来越多，又没有明发旨意，我原来只当是过耳秋风，如今也坐不住了。你不要和我打官腔，告诉我，皇上废太子到底是真是假呀？ 佟国维亲切地向前移了一下座位。 啊，听用太子喜的诏书，浩翁必定看过了。那个不做得准呐、啊！万岁早就说过，给下头行文用“玉庆公主”字样不妥。 这老先生如此迂腐，佟国维只好微微一笑。 浩翁啊，你不叫我说官话，这是信得过我。我敬重你的道德文章，实言相告，如今太子大阿哥还有十三阿哥，不知犯了什么事，都已经软禁了。 王善点点头，目光豁然一跳。 我已有了准备，这种事当臣子的有死而已。 说着哆哆嗦嗦的从怀中取出一叠削绦纸递给佟国维， 请中堂大人过目。 这是什么？佟国维接过看时，无提头无落款，几张纸密密麻麻写的都是人名字，但他立即就明白，是这个糟老头子联络了自己一杆子门生故吏，合本奏章要保印仍。心里冷笑，口中却说：“ 我明白了，浩翁要保太子，这是我辈臣子见骨气、见风节的时候，我佟国维岂肯后人呐？” 他说着，毫不踌躇地提笔走向案角，在王善名字之下公开添上自己的名字。 我也算一个，不但我，连张恒臣、马秀水他们也不至于袖手旁观的。 王善到这里来，原本不指望佟国维联名拒保，只争取他袖手旁观，不要压制，就算满意了。见他如此慷慨，亲自签名，意思还要劝张廷玉和马琦也来保太子，不禁大起知己之感，接过纸来已是老泪纵横。 佟相，想不到你忠义如此啊！我原想佟氏一门与索额图有戏，虽不至于幸灾乐祸，断然不会援手的。太子是国本，国本一动，人心难以收拾。你这样肝胆相照，倒叫老夫愧作。这人是从哪里说起呀？太子，太子啊，你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我真恨我自己为什么当时不抗旨一同去承德。你这不中用的王善呐、啊！ 他语无伦次地说着，已是泪湿衣襟。佟国维见他如此伤感，突然升起一种自愧的内疚，心里一酸，也坠下泪来抚慰王善。 老先生不要过于悲痛，保太子顾国本是臣子分内的事， 我虽不敏，也不至于糊涂到大体也不是。你且安心，太子的事还没有最后定下来。就我知道的情形，万岁爷六天六夜都没合眼，又知道了大阿哥眼昧的事，圣心尚在犹豫。太子纵有过错，也是叫人害的，这就有保奏余地。王善凄然长叹了一声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他是正统道学，压根不相信什么妖法能害人。太子柔弱无能，在他看来是可医之病，但风言风语听到他那些恭维暧昧，要是真的，可就枉操了一世的心了。想到此，更觉刀子剜心般难过，竟自放声大哭起来。佟国维又好一阵子才劝住，亲自送他出府不提。朝局在急剧的变化，康熙马不停蹄回到北京，第二天便命张廷玉急召汇集百官到天坛，告祭天地，明发了废黜太子胤禛的文告。文告是这样说的：总理河山臣爱金觉罗玄烨，谨告昊天上帝，臣以良德诏续披机47年余矣，于国计民生夙夜惊兆，不寻偏私，不谋群小，不敢少泄，此匪特天下臣民所共之。明明上天实践臣心，然不知臣有何辜，生子如胤禛者，居清宫之位，不思上进，狂逸成疾，臣观其举动，不法祖德，不遵臣训，口不道忠信之言，身不履德义之行，纠聚党羽，暴力淫乱，戮辱廷臣。臣思祖宗艰难缔造之宏业，岂可付诸此人？用事熏沐修静，上奏于天，即将胤禛废去储君之位，设大清国祚绵长，祈请曾臣受算，臣必殚精竭虑，孜孜求治，以赴上苍悯生之德。设天祸大清，则请赐臣速死，以全臣令名，免睹不忍言之惨劫。臣不胜平营颤栗，锥心泣血，谨告以闻。张廷玉读着，想到康熙方才口授诏书时惨痛的面容，髌骨支离的身体，看了看下面黑压压的群臣，见前面一列阿哥，有的低头不语，有的抠砖缝，有的泰然自若，一副副毫不动心的模样，心里一挥，也自低下泪来，哽咽着拜了坛，挥手命各官散去，便上轿回乾清宫脚趾。阿哥们已知皇帝欠安，便也跟着由西华门递牌子进大内请安。康熙带着小毛熏雕断台冠，貂皮黄面挂外，套着绛色江绸面天马皮袍，手里捻着一串椰子王方佛朝珠，在乾清宫西暖阁正等着张廷玉回来。马琦和佟国维一边一个长跪在地，静静望着康熙，都没有说话。见刘铁成和张五哥导引着张廷玉上了丹池，德愣泰便进来禀说： 张廷玉回来了。 康熙便立起身来，张廷玉神色黯然，缓步走到须弥座前，双手将祭天文告捧上： 主上，臣回来剿旨。 康熙沉甸甸向文书躬施一揖，接过来长叹了一声，

正低头闷思。康熙轻咳了一声， 洪国维，你在想什么？ 奴才。佟国维猝不及防，慌乱了一阵，灵机一动说道， 奴才在想太子的事。 这话圆滑的四边不落地儿，既可说是想胤禛的事，也可说是想选新太子的事。马齐听了不禁暗笑，康熙却说， 这是当今第一要务啊，当然应该想一想。胤禛被废，一半是被人掩阵，以不堪为人主储君，一半是他自己不读书不修德。他本是个伶俐人，聪明才学比别的阿哥不在下，要是像三阿哥那样肯读书，八阿哥那样又读书又肯修德，怎么会着了小人的道呢？ 两个人把康熙这话每一个字都掰开了揉碎了仔细咀嚼着，看来康熙是属意于这两个阿哥了，但仔细再比较，似乎八阿哥更占先知。正想着，康熙又说， 但老三老八朕也有不娶他们处，三阿哥斋章隐居，八阿哥宽柔无度，两个人都没有老四那点刚骨，看来天生人降于世间，总难及全德于一身啊。 正说着，张廷玉带着王善进刚向康熙行了礼，王善已匍匐在地痛哭失声， 万岁，究竟太子身犯何罪，无端就废了？ 无端吗？ 康熙待他克制着住了声，冷冷地问道， 他犯的罪由都写在诏书里，告天文书里，你没听见吗？ 王善连连顿首， 臣见了也听了，捕风捉影言之无误啊，他为35年太子，就凭几句空话就废了，这何足以取信于天下呀。 康熙盯视着激动的浑身颤抖的王善，一时没有说话，良久才说， 王善，你一定要知道，朕抽空独自和你讲，撇开他暴力淫乱这一条，你平心想想，他主持政务出了多少弊政，科场舞弊他治不了，官员结党营私他治不了，捐赋不公，御讼不平，地土兼并他都一筹莫展，朕要的是能治国平天下的人，他够得上这一条吗？ 王善叩头有声，朗然地答道， 这些账难道都要算到太子一人头上吗？ 康熙哼了一声， 哼，当然不是，所以朕没有治他的死罪，你是他的师父，太子失德，你有重责在身，朕自然要一一清理。 王善听着康熙的话，一挺身跪直了， 臣有罪，万岁就是不说，臣自己也知道，争明了道理，朝廷不处分臣也休在人间，但尚书房诸大臣平素明哲保身，与太子毫无赞善之言，诸王诸阿哥各自为政，万岁也未加抑制，万岁难道无责任吗？诸臣公难道无责任吗？如今太子被废， 人言汹汹，节约可杀，请万岁莫查。小人辈鱼凤于前，舍献于中，下食于后，该杀不该杀。而今独自说太子失德，难道不是公允吗？给我撤出去！ 康熙不等听完，已是赫然震怒，大喝一声， 他要做比干，朕成全他。 张廷玉、马齐和佟国维早已经听得浑身冷汗，自他们入上书房，从来还没有见过哪个臣子敢这样和康熙说话。以康熙德威誓言，稍稍变脸，没有一个不吓得魂不附体的。王善居然一揽子骂尽文武百官，连康熙的责任也扫了进去。满殿侍立的太监也人人脸色惨白，腿肚子直转筋呢，半点不敢怠慢，早过来三四个，架起王善便向外走。王善索性放声大哭：“ 老佛爷，先帝爷呀，你们睁开眼睛看看，他们要把少主子往死里治呀！” 回来！ 康熙突然摆了摆手，命人架回了王善。他的脸色变得异常平静，盯着王善半晌方说：“ 你骂得好，这是朕一生中第二回听人骂，头一回是郭秀，骂朕是桀纣之主，看来你给朕还是留了情面呐。一个朝廷里也得有两个这样的，所以朕不罪你。” 王善瞠目地说道：“ 我不要皇上恕我，我请皇上恕了太子以安天下。” 唐吉摇了摇头：“ 那是另一回事，朕并没有怎样胤禛，他如今已经去了刑，倒是大阿哥，朕已严令圈禁。王瞻，你是书香人家出身，什么书没有读过？天下重器，非君子不可托，这道理不懂吗？自朕本心而论，也未胤禛好，丹朱不孝，尧也废了他的太子，太甲荒淫，汤帝放他去统，吃点苦头，他或许便成个好人。” 张廷玉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：“怎么着，比出太甲放逐的掌故来了？太甲放童，三年改过，又复了太子位，这个学贯古今的皇帝到底是什么心思？”正胡思乱想呢，康熙又说：“ 朕意已决，今日就发明诏，由百官从阿哥中举荐，推荐谁为太子，朕亦为公义侍从。” 佟国维还在想着康熙前头的话呢：“ 万岁，群臣公举，前无鼓励呀，恐怕又生事端，万岁属意于谁，定下来就是，何必再征询下头呢？”“ 你和马齐一个满人，一个汉军旗人，学学张廷玉，好生读点书，前明昏君立储，还要征询臣下意见呢。” 王善早已经停了哭了，只脸上还挂着泪痕，盯着问道：“ 万岁，要是臣下仍旧保举太子爷呢？”“ 岂有此理，朕已经说过， 亦为公义侍从。康熙脸上毫无表情，半晌方转过脸来， 只是要秉公，朕不许有拉帮结派的事。听说你王善弄了个联名奏折保印人，你那个不算。众人都辞了出去，康熙看去显得很疲倦，便叫了张五哥进来，由何柱儿垂捏着和张五哥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。张五哥，你是下头百姓里来的，据你看哪个阿哥最好呢？ 十三爷。 康熙似乎很意外，渠然开目问道， 何以见得呢？ 奴才穷家子出身，犯过私盐，被官府拿住，十三爷巡视时放了奴才，训斥官家说，真犯私盐的是盐道盐秀，运生斗盐靠气力养家糊口的，你们往后不许拿。十三爷知道下情，为人仗义，是好样的。 康熙听着已经闭上了眼，十三阿哥再好也不能当太子啊。张五哥见康熙只是睡不沉，轻声说道， 主子，我就守在这儿，凭谁不叫惊动您？您实在该睡个好觉了。 真睡不着啊，一闭眼就梦见祖母、母亲、皇后，一闭眼就是他们，他们都不欢喜。你既说十三爷好，叫人传旨放他出来吧。 废太子诏书刚刚明发，接踵而来的便是推举新太子的谕旨，而且朕亦为公义侍从，绝无偏私。被康熙皇帝接二连三的雷霆大怒吓蒙了头的阿哥们，像惊蛰过后的土虫，立即蠢动起来。朝臣们更是疯了魔似的聚集在礼部、礼藩院打听消息，寻老师、投阿哥府，上下钻营。谁都知道自己一本奏上就是立此存照，选对了就有了拥立之功，选错了就是结党营私，一荣一辱关乎半世宦途啊，这岂是小可之事啊。因而皇帝平时对阿哥只言片语的凭借，此刻都成了密针要闻呐。 哎，我说三爷学问渊博啊，直宗万岁，当年陈梦雷犯罪，楚将奉天，万岁专一调回来，在三爷府著书教读，可见龙心所向。 没，陈梦雷算什么，安西宫李光地才是正宗儒学。八爷是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说是不许皇子结交大臣，你几时见过万岁管过呀？ 哎，那也不见得，万岁幼年的师父五次有吴老先生，不也是前明五相国的二公子吗？ 你得了吧，万岁要的是文武全才，想想这些爷，我看呢，要数十四爷了。 嘿，十四爷和十三爷有什么分别呀？十三爷还囚禁着呢。 哎，我看九爷也差不多。 你那是屁，九爷是八爷的附庸。 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能猜得出圣意呢？ 哎呀，天威不测，难以侍从啊。 胤祥的囚所就在礼藩院后，奉旨释放， 一路出来，到处听的都是这些议论。这些穷京官们见了他仍旧是毕恭毕敬的行礼问安，但背转身去就议他们最关心的推举大事，毫不避讳。他兴致勃勃地出来，越走越觉得步履沉重。太子未废，又推举太子，扔出一块热肥肉，又香又烫嘴，所以阿哥满朝文武统统变成了恶狗，红着眼打量着如何下口。可惜的是，别人尚有肥肉可抢，自己和四哥却冷落在一边，连骨头也没得啃的。 十三爷， 十三贝勒府的人早已经候在李藩院仪门外等着他了。见印祥出来，管家贾平带着众人都跪了下去。 爷大难得脱，化凶为吉，奴才们给爷叩安贺喜，子姑姑娘也欢喜得了不得，叫奴才们赶紧来接。瞧着天阴了，要下雪的模样，这是爷最爱批的白狐大场，请爷批着，咱们回府吧。 印祥抬头看了看天，果真阴得很重，一阵一阵的朔风吹得满街干燥的枯树叶子哗哗作响，在墙角荡来荡去，绛褐色的云团团滚动着，被风催动着，不情愿似的缓缓南移。印祥想着方才郭耳嘈杂的议论声，冷笑一声， 老过可恶啊。 哦，我先不回府，也不用你们跟着，天黑时你们去四爷府接我，要是我不在就是去了嘉兴楼，就这么着放出来， 连家也不回就往雍亲王府。贾平诧异的看了一眼印象，但这个年轻任性的阿哥说的话是无可违拗的，只好遮的答应了一声，带着众人去了。印祥利落地跳上马，回头看了看李藩院红漆大门上凝雾的扶手衔环，呸的啐了一口，一扬鞭便打马飞奔而去。坐落在北定安门附近的雍亲王府门可罗雀，这里再往北就是玉皇庙街，说是街，其实已是京师边沿。天气既冷又阴，黑黝黝阴沉沉的王府道厦前空荡荡，几片散雪飘着，格外显眼醒目。想到昔日办拆兴隆时，这里车水马龙，棺盖如云，一溜大轿从门口向东能排出半里地远去，到处都是嗑瓜子儿、摆龙门阵、说闲古劲儿，等着主人后见出来的长随衙役们。如今却是这般凄凉惨淡，印祥不禁浩然叹道：“ 唉，全门如是，是兴，人皆惧之。”是衰，人皆弃之，真是一点不假呀。 十三爷， 背后猛地传来一个同志的声音。印祥回头一看，竟是狗儿，拉着一头小毛驴，带着那头已经养得油光水滑的卢卢，不知什么时候跟在后边，阴笑说：“ 嘿，你这小鬼头啊，吓了我一跳。见十三爷不得意了，连话都不敢说了啊！也亏你骑这么个玩意儿还能跟在我的后头落不下。 十三爷就是再穷也比我当初强百倍呀，别看我这毛驴，你看四蹄雪白，身上漆黑，一根杂毛没有，这叫乌云盖雪，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不眠。” 他正吹嘘着自己的坐骑，高福早已经迎出来了，一边请安一边说道：“ 四爷叫奴才专候着的。狗儿，耍什么贫嘴，给爷牵着马。印祥跟着高福直趋万福堂，果见胤禛已经等在那里，红石、红昼、红利三个兄弟一溜旗的跪在门内，看样子正在挨训斥呢。见十三叔进来了，就松了口气了，只注目胤祥，算是见礼，没敢言声。胤禛还是老样子，淡淡的，看不出是高兴还是懊恼，只见了胤祥嘴角吊起那微微的一笑，显出不易觉察的轻松和欣慰，一边让座一边说道： 你来得好，我料你必定来的。年羹尧戴铎他们都赴任去了，听说你出来，备一桌水酒给你压压惊，一个外人也不请，就是吴先生、文爵和姓殷，我们小酌一醉，去去晦气。 胤祥看了看三个侄儿，四哥，侄儿们又怎么了？敢怕四哥心里不受用，又拿着我这几个侄儿出气？ 嗨，我从不拿人出气，何况自己的儿子。这没有红石红利的事，他们是替红昼陪跪的。谁是跟红昼的贴身小厮啊？ 奴才在。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长随应声而出，扑通跪了。 二爷出府，是果亲王府的辅国公爷来请的，说是一块散散，并没有见一个外人，更不敢打听消息，听人传谣，奴才敢给爷打保票的。 你给他打保票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嗯，我叫你跟他读书，没叫你陪着他浪荡，也不知每日都读的什么书，倒学了些匪夷所思的淘气。 哥们一向读书，并不敢违主子的家法。 那长随吓得连连叩头，偏着脑袋。 哥读的是什么？于是乎问哉，又是什么王八骑马？奴才也不大懂的。 胤祥笑道：放你娘的屁，哪本书有什么于是乎问哉呀？啊，又是什么王八骑马？那家人忙道： 真的，那书里说王八骑马，亲家骑驴，就是骑你。 他说的一嘴白沫，胤禛胤祥不禁茫然，这是什么书啊？红利见胤禛又变了脸色，忍着笑解释道： 阿爹，这是奴才听错了，二哥想必读的是毛诗，黄伯骑马，亲节骑驴，九十骑仪。 众人不禁哄堂大笑，胤祥便说：你他娘的，错的一个字不漏啊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